清自己的真太多，当女共男未变爱侣，不吻过自然没结果，没有好感怎会相亲相爱，大哥只是掩饰，能做对 再现拥有过的梦，此刻装作出我一切也松容，其实眼眸里早已有点红，共你在风中便再度相拥，过去与你渐梦如美梦，共你在风中叫我心冰冻，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，此生一留，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，此际我心里洒满你温柔，暗暗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，谁人能猜透，他

雨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。